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94集，迷城。这尊雕塑，展昭和白玉堂包括赵普都见过。南安寺历史悠久，之前他们只以为这组雕塑是古代留下来的珍宝，所以才被如此谨慎地保存着。后来才知道了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银妖王。于是再一次面对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奇人，众人都忍不住屏气凝神，仔细地打量起来。虽然已经难见故人风采，但眼前雕像的美貌还是令众人感慨万千。妖王面容俊美如仙，神态举止与天尊颇为相似，但是气质上妖王有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沧桑之感。虽然他容貌非常年轻，也非常的斯文，但眉眼之间流露出来的感觉比应后和天尊都要复杂得多。可惜白玉雕像再逼真，也雕不出妖王的眼眸。眼乃心中之苗，未见眼等于未见人，众人不免觉得遗憾。另外展昭注意到妖王的嘴角是微微挑着的，似乎是在笑，笑容颇有些嘲讽的意思，但整个面部表情给人的感觉又并非轻浮。于是展昭和白玉堂突然同时开口问， 妖王是个什么样的人？ 问完之后两人对视了一眼，果然感觉相同。可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微臣大师和阴侯几乎也是同时开口，只答了三个字， 大混蛋。 这话说的众人面面相觑，阴侯叹了口气，走到妖王身后，伸手去掰了掰他手中的卷轴。卷轴的上半部分被掰了下来，原来是一个玉制的圆筒。阴侯从圆筒之中抽出了一卷画轴来，拿到一旁的一张桌边铺开给众人看。这卷轴之上密密麻麻写了不少字，还画了很多表格，众人粗略一看，发现类似于一本族谱，其中详细的介绍了几个部族，还配有画。阴侯翻到了某一段，指着 这里有对沙妖族的描述。 众人仔细阅读了那一段记录，原来沙妖族是一个能听得懂风声雨声和沙流声的，感觉特别敏锐的部族。沙妖族人数稀少，相传他们就生活在鬼海之中，同时沙妖也并不引诱山谷进入流沙坑，而是因为他们太过美貌，偶尔被山谷遇到会被尾随。沙漠之中地形瞬息万变，那些山谷因为没跟住，迷失方向而掉进了流沙坑，渐渐的就有了沙妖诱人入流沙坑的传说。卷轴中还记载，沙妖住在鬼海，不与人接触，数量渐渐稀少，妖王预测不用多久沙妖族就会彻底灭绝。展昭将卷轴拉到下边，发现不同的部族记录了有上百种之多。 这些都是具有特殊能力的部族吗？ 但是目前还存活的就剩下几种，其他的都灭族了，大多是因为血统融合造成的。 银妖王也够可以的，真的是仙人转世，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秘密？ 微臣大师见阴侯翻阅卷轴，有些好奇。 你们查沙妖干什么？ 你和乌沙多久没见了？ 谁要见那胖子？ 微臣一挑眉，众人暗暗点头，这表情像是挺熟的。 乌沙捡到徒弟那会儿你在不在？ 哼，你说那只背上有凤凰的小沙妖啊？ 果然知道。 你真在查，他当时被捡到的时候是个什么情景？ 大概20多年前吧，我和大师兄二师兄去骷髅海附近办点事儿。那晚上刮大风暴，一晚上风下来，客栈都被埋掉了一大半。 大师兄二师兄？ 吴沙是他二师兄，已经圆寂的吴尘大师是他大师兄。 众人瞬间张大了嘴， 这位不靠谱到整个开封都有名的微臣大和尚，原来是圣僧传人，这么有来头，但是平时却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。微臣一个劲儿摆手， 哎呀，低调低调， 接着说。 第二天早晨，我们从客栈出去之后继续西行，为了不搞错方向，我们沿着骷髅海边沿的一圈骷髅前行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听到了婴孩的哭声，哭声是从骷髅海里传出来的。我们起先以为只是幻象，西域一带的沙漠与戈壁经常会出现奇象，特别是风大的时候，会听到一些类似哭声或者笑声的声音，不过大多是错觉，一旦被吸引走入禁地，很可能就会出不来了。所以当时我和大师兄都主张别进去，但是二师兄却坚持说可能是有个婴孩，于是就执意走进了骷髅海。 众人都感慨，五沙大师果然慈悲为怀吗？冒这么大的风险也要寻去，他和林业火也是有缘。 二师兄进去没多久就原路返回了，怀中抱着一个婴孩，正在大声啼哭，那就是小林子。 一个婴孩独自在沙漠之中吗？ 二师兄说孩子就躺在一个流沙眼里，一条白色的小棉被裹着，棉被的一半基本都被血染红了，棉被上还扎着一支箭，箭没有伤到婴孩，可扎透了棉被，箭尾有一个月字。 箭上有什么？ 众人都一惊，看微臣，微臣也被众人的反应吓了一跳，有些不解。 怎么了？ 你继续说。 小林子那会儿一头红发，皮肤雪白接近透明，大眼睛，异色眼珠，一看就不是汉人。悟星看了一眼，就说这应该是个小沙妖。 众人都皱眉，邹良他爹的剑为何会在林业火的襁褓之上？再加上那么多血迹，总觉得有些不祥。 沙妖族本就稀少，对于此事是非常重视的。据说沙妖知道流沙眼的所在，流沙眼是一种神奇的存在，如果跳入流沙坑找对了流沙眼，就会从另外一端的流沙眼出来，这是沙妖逃难时常用的方法。 林业火会不会是在危急关头被扔进了流沙坑，于是到了骷髅海附近的流沙眼冒出来，表示他的家人遇到了危险，还跟邹月有关系？ 邹月的大军进入鬼海之后不翼而飞，也仅存了一幼子，被狼群捡到抚养，这会不会也和沙妖有关系啊？ 于是邹良变成孤儿可能就是因为林业火的父辈，而林业火变成孤儿又可能是因为邹良的父辈。嚯，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哦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难怪两人闹翻了，这没法不闹翻呐。 小林子身世复杂，五沙将他养大不容易，一方面要掩盖他火凤的身份，一方面又要掩盖他沙妖的身份。哎， 微臣拿着个小刷子轻轻刷着玉雕群里的一只狐狸，叹气。正说着，白玉堂忽然很不解地问了一句， 相比起火凤和黄金古城有牵连的身世来，沙妖的身份其实不算什么吧？ 是啊，按照银妖王的卷轴上记载，沙妖只是善于分辨方向而已，这有什么特别的需要这样掩盖身份？ 还有啊，为什么沙妖要生活在沙漠里啊？ 微臣拿着刷子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最后看着殷侯，众人于是怀疑地瞧着殷侯，有所隐瞒的样子，殷侯颇为尴尬。 那只是传说， 不妨说出来参考一下。 殷侯和微臣对视了一眼，最后叹了口气。微臣伸手抓住妖王手中权杖顶部往外一拔，就见原来是一个塞子，打开之后里面是空心的，有几个小纸卷。微臣拿出来看了看封住纸卷的火钳，最后挑中了一个，将塞子塞上，把那个纸卷交给众人。展昭接过来打开，众人看了一眼就是一愣，就见那是一张薄薄的羊皮地图， 赵普下意识地拿出今早从欧阳老将军那里得来的邹越随身带的地图，铺开两张一对比，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是明显银妖王权杖里的那份更加古老一些， 稍微有一点点的细节不同，妖王那份更加详细一些。 这个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 微臣不解地看着那份地图，因后大致说了一下。 那位将军莫不是冒险进入鬼海想找那个？ 哪个？ 迷城。 迷城是什么呀？ 迷城和万咒宫、冰刃殿、海龙墓并称四大不归地，也是四大神地。入万咒宫则百病得治，永生不死，入迷城则战无不胜，一统天下，入海龙墓则富甲天下，富贵荣华，入冰刃殿则盖世武学，神功得成。无论去了哪一个，只要能活着进去活着出来，都能从人瞬间变成神。 众人惊讶地回不过神来，白玉堂看了看剩下的三份卷轴。 那几张地图是通往其他三处神地的图纸吗？ 哼，这些地图都是不完整的，光有地图没有用的，还得有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